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搏击会啦。咁今日咧就第一句开始窒住我，真系觉得好 warm 啫。呢啲呢啲系其中一个特色吓。今日大家睇到啦，除咗我同 Donna 之外咧，仲请到阿 Eddie Sir。 系冇咁 讲，真系要多谢你嘅。 系冇咁讲，冇客气。 仲有其他两位嘉宾，有一位又唔入镜嘅路人月，同埋另外一位介绍自己啦，阿麦生。 其实沙咁同 Eddie 一直有搞开啲 传，你系院友嚟嘅，你讲得直接啲啦。 我系院友，系啊系，我有份数王嘅， 系啦， 青山院友， 唔系系数王院友， 数王院友， 即系我哋数王嘅能力系无远佛界嘅，我哋院友系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嘅。啊，咁今日点解有几位喺度咧？其实今日有嗰个好重要嘅话题咧，系我系想听嘅咯，但我冇能力做资料搜集，都冇能力讲，咁就系经济左与右嘅问题。咁所以今日咧系会讲 neoliberalism。 系咩嚟嘅啫？请问 一阵间慢慢详细讲，但我要一定一定要抽少少时间咧，系讲咗琴日嘅游行先嘅，因为咧唔讲就唔政治正确，因为事实上咧，其实我有少少心噏嘅，因为点解咧？唉，唔知几时开始咧，即系群众运动就变咗个五四运动。啊！我好相信好多听紧节目或者睇紧节目嘅朋友咧，其实琴日系冇去游行嘅，包括在下。咁如果连阿 Donna 都冇去游行嘅话咧，你系已经知道嗰个游行系 我，你又知我冇去？ 你系咩台湾啊？ 系我去咗第二个游行啫嘛，我去咗平权嘅游行咯。 啱啦，嗰个游行，我觉得嗰个游行就反围就系多啦。琴日系咪好多嘢睇啊？ 嗰度 系 啊， 唔系喎，两个喎，咪住嗱，有台湾嘅平权游行啦，亦都有个叫荡妇游行喎， 系 我去咗荡妇游行， 你 我去咗台湾嗰个平权游行，即系我话全台湾最大型嘅， 系亦都年年搞，都一年搞， 我一年系搞几次，但系呢个系最大型咯。 是越搞越有声 势。哇鬼咁多香港人。 是开口埋 啲。开口埋。唔系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同阿曼 B 一起去㗎嘛。 是我知道。 是好多人都喂曼 B 咁样嗰啲囉。即係讲广东话㗎嘛。广东话。是啊。因为香港冇即係冇咁大型嗰啲啦，同埋即係始终唔咁 supportive 啦，所以好多都去咗台湾嗰度囉。 所以你琴日嗰日你琴日有去嗰个游行呢，就係搞得嚟系大家前日系搞得有声有色，点知大家系去得开心嘅。但喺香港呢就真系非常之。 同埋囉，所以最紧要呢就係佢喺市政府嗰度咧，係插咗三支旗，平時就係即係台北市啦，跟住台灣旗啦，佢係插咗支彩虹旗咯。 嗯， 哇！跟住咧，大家都去朝聖咁， 即係學埋你個老單嘢，即係學埋你個老啲嘢。 學咩啊？ 學埋你個老啲嘢。 我唔知啊，可能其實咧啲人成日話蔡英文係咩咁 哦， 應該唔係嚟嘅，唔係嘅嘢，唔係嚟嘅，應該唔係嚟嘅。 真係唔 係㗎？佢之前有個差唔多談婚論嫁嘅男子，但係好似因為意外。 後生嗰時啊嘛。 係咯。 跟住就冇啦嘛。 咁冇唔代表係啊嘛。 點解咁支持而嗰啲市政府都咁夠姜去即係扯一支彩虹旗喺個市政府個。 佢嫁咗俾啲貓啫嘛。 系咯， 猫 除咯。 咁啊 ，anyway 啦，其实系真系相映成趣嘅，有少少即系相映成趣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睇到香港琴日就系反梁君彦嗰个游行吓、啊，出动埋俾人禁止宣誓嗰个梁游两位朋友都系得一千几百人。即系老实讲，呢啲游行我真系唔知搞嚟做乜嘅。从几何时系咪有一班朋友系即系非常之有创意咁样鼓动一啲社会运动？就算嗰样嘢改变唔到社会都好，你系。更加去鼓勵一啲朋友參加社會運動，同埋就話令到個社會運動更加有意思、有氣氛嘅時候，你下次做社會運動嘅時候，亦都多咗人支持你。問題就係話你做一啲所謂叫做咁傳統嘅社會運動，你又唔吹雞嘅話咧，咁就係最後就係三成。 有冇吹到雞咧？ 有喺義工群組度吹。 咩？其實普遍呢只大政黨係冇參加嘅喎。 因为你一见到嗰两只嘢去咧，就好难有人跟去，你明唔明？咁当然有人就系觉得啊，呢一样嘢系正正确，所以我哋一定要做。 系咪发起嘅问题咧？发起人嘅问题？ 我又唔敢话系定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讲真，如果我判断到嗰个社会运动究竟系做嚟系为乜？即系报纸又唔系好想，但系问题出嚟得一千几百人，咁可能警方公布嘅嘢二百，你自己话一千。 咁真係個效用同埋嗰個成效成疑。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做一個社會運動出嚟，全部都係自己啲義工去參加嘅話，啲義工係會疲於奔命。即係我寧願啲義工嘅時間係擺喺其他更加有實質意思，譬如你真係有個議題可以做個街站，我寧願嗰啲人多啲去派嘢好過就係一齊鼓動出嚟大家影張相。我真係覺得有時啲義工係好尷尬。我堅抽嘅呢一單嘢亦都唔係單打，係單口多面同你講。 但係你知唔知邊度發起嘅呢單？ 冇考究真係。 唔係一個係一個叫袁天佑師母嘅女士發起噶嘛？ 袁女士嚇。係啦，訪問有提過佢名。 其實咧有少少我係喺嗰個 group 嗰度嘅，即係嗰個係九二八一個延續，即係嗰時搞九二八就好成功咧，50多個團體一齊夾埋個名去搞，其實人都唔係好多。咁咧佢哋就即係有個 group 咁啦，跟住就話噏下咧就搞呢、這個。就搞呢個咯，但咧其實咧，我想話咧，其實裏邊啲人都係黃絲，都唔係好贊同佢嗰兩個人做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好吹大雞啦，即係嗰啲政黨又冇，即係大嘅政黨亦都冇參與咯，所以其實 that's why 就得翻即係小貓， 即係所以係啦。咁我又真係即係今日點解要講經濟議題咧？其實大家要對一啲博弈啊，又要對一啲成本交換，即係有個概念。有啲嘢如果係 return 太細嘅話咧，即係我係唔知用咩角度去參與。咁啊，嗰啲好尷尬嘅，唔好再講多啦，留翻多啲時間俾 Eddie 攞住支麥咧，你又可以講曬呢集。 唔係，但係最緊要多啲交流 啫。 衰我哋 咩唔係啫？ 熄咗個麥我哋。 即係咁講啦，其實我講得誇張啲咧，我哋當然香港人啦。中國人啦、啊、全世界嘅人咧，都係生活喺好似1999年嘅嗰套超級科幻巨片《Matrix》嚇、啊，香港就譯咗一個好差好差嘅名啦，就係、是、22世紀殺人網絡咁樣樣啦嚇，咁、啊、樣咧就入面嘅。 我冇睇，有冇影響我理解噶？ 啊，唔影響。但係我就極力推薦你睇啦，係冇錯啦， 極力推薦你睇， 係啊係啊，極力推薦你睇《Matrix》。 我好少睇。 啊，即係就話係最經典嗰幕，當然就係阿 Morpheus 啊對住阿 Neo 講就係、是、你要一粒藍色嘅藥丸定要一粒紅色嘅藥丸嘛？佢話如果你食粒藍色嘅咧，你就會照樣好似以前一樣咁生活。啊，就一個好正常嘅世界嚇，喺、啊、一間大公司入面一個文員仔咁樣翻工放工。但係佢話，如果你食一粒紅色嘅藥丸咧，咁你就會睇到呢個真實嘅世界究竟係點樣啦咁樣。 結果咧？ 咁當然就梗係揀咗粒紅色啦。如果咪套戲，唔止啊 Raymond。如果佢揀一粒藍色嘅咧，嗰套戲就喺嗰個 moment 已經完結㗎啦，之後就唔使，所以即係大概20分鐘套戲就完㗎啦。 咁嗰個藥丸邊個俾佢揀㗎？ 咁就係嗰個 Morpheus 咯，但係呢個係象徵性嘅藥丸嚟嘅啫，唔係真正嘅藥丸嚟嘅嚇。 咁、 哦啊、你一定要睇，呢個直情係現代文化嘅一個經典啊！即係你唔睇咧，真係即係冇話題嘅變咗喺呢方面。 東西方文化藍色加閃衝 係袁和平做呢一個動作指導嘅噃，係嘛？ 咪就鼻子彈嗰個。 係咁啊，唔止嘅，係好嘢嘅。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好大程度上咧，我哋真係同生活喺一個 Matrix 上面咧，就冇乜大分別。咁但係呢個 matrix 咧，但係其實都有唔同嘅層次嘅喎。咁當然最基本嘅層次咧，就係我哋而家嘅，即係其實都持續咗起碼成200年有多啦，200-300年嘅一個叫做資本主義制度，一個政治經濟嘅制度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係近啲嘅咧，係一個更加牢牢嚟去鉛制住我哋嘅思想，但係我哋自己唔覺嘅。正如咧深海入面嘅魚，從來都唔知自己生活喺深海㗎啦嚇，咁、啊、我哋咧係更加犀利嘅咧，就只不過大概係1/3世紀多啲，啊就係、叫新自由主義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喎，因為頭先講 Matrix 上面嘅男主角，我哋就叫做 Neo 啊嘛 ，Neo 啊，咁其實佢就攞個意思嘅啫 ，Neo 即係新啦，係嘛，一個新嘅人類咁啊。咁但我今日講嘅咧就係 Neoliberalism 嚇、啊，咁啊 Neo 又係 Neo 啦。Liberalism 好有趣喎，因為我哋好多時如果係稍微涉獵下西方嘅思想史呢，咁你呢個 liberalism 呢通常就解自由主義。 又是吹蕭邦，又是吹蕭邦啊。 吓 咁咪有個 equilibrium。 其實啊吹蕭邦嘅自由主義就係新自由主義。 唔係，自由主義呢冇呢度呢其實好容易混淆嘅，因為自由主義呢傳統嚟講喺西方嘅自由思潮呢係一個政治嘅主張。咁呢個政治主張呢其實都係好有悠久嘅歷史啦，當然最出名嘅一個就係、是、John Stuart Mill 啊，就是穆爾所寫嘅一本叫做《論自由》啦，《On Liberty》啦，大家稍微讀過少少所謂即係政治學都應該好熟悉㗎啦。咁但係呢 我哋而家即係今晚講呢個 new liberalism 咧，就主要就唔係政治，其實是一個經濟嘅主張。不過其實經濟同政治係分唔開嘅嚇，咁一陣間講落去咧，大家就明白噶啦。咁但係呢個 new liberalism 咧，其實佢哋喺右翼嘅人嚟講係從來唔會用呢個字嘅，因為呢個字咧係有貶義嘅。通常就是我哋呢啲咁樣下嘅，我自認當然係啦嚇，就係即係左翼嘅人士咧先至會多用嘅。正如喺過去嗰十幾年之前啊，應該話嚇十幾年以前咧，其實都好少人用資本主義呢個字嘅，好得意嘅。我哋啊生活喺資本主義，但係咧我哋好少講即係關於資本主義呢個名稱啊，好少講嘅嚇。咁但係近嚟咧就唔知點解啦，啊左右咧都好熱衷於講資本主義啦，但係連右派都唔避忌咯。咁當然大家講出嚟就完全唔同啦嚇。咁左就梗係即係批判啦，右就係維護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大家都唔避忌資本主義呢個字啦。但係新自由主義咧，右派都仲係避忌嘅，因為覺得係有貶義嘅。咁嗱，即係講翻咧，其實即係資本主義嘅歷史，當然如果嚟講就好長嚇，即係長篇大論就唔會我喺呢度講啦。但係我哋應該都唔多唔少由十九世紀末開始講嘅，真係十九世紀末咧，因為嗰陣時咧，因為科技發達啦，火車啊，呢個電氣化啊，輪船啊，咁啊二十世紀初又係飛機啦嚇，咁啊好多咧，所以叫大機器時代嘅來臨啦。咁之後就大工廠啦，咁工廠制度嘅興起啦嚇，咁啊當然馬克思時代已經有工廠制度啦，佢批評嗰啲工廠制度嚇幾咁壓迫啊、剝削啊咁樣嚇，嗰時仲有童工添啊，咁嗱雖然去到十九世紀末咧，好似改善一啲，但其實咧嗰個財富嘅集中係越嚟越厲害嘅。咁去到二十世紀初嘅時期啦，就好多人直言就話係一個當時資本主義嘅一個，你可以話一個高峰期。但高峰期得嚟呢，其實就個財富係進一步集中呢，佢出咗嗰啲叫做咩呢，叫做 Captains of Industry， 就真係好多嗰啲大嘅企業啊、大嘅財團啊，就壟斷曬好多行業啊，嗰啲行業即係進行各種生產呢，佢叫 Captains of Industry。 咁呢個就係褒義嘅。貶義呢，有啲人就叫做咩呢，叫做 Robber Baron。 Baron 呢就本來解男爵咁解，即係一個爵位，但 Robber 就係強盜啊，強盜嘅男爵咁樣。咁所以去到二十世紀初啦，呢種情況呢變本加厲啦，咁樣呢就出現咗呢去即係佢哋叫做盜金的年代，因為嗰啲嘅富有嗰啲或者係權貴啦，或者係即係最嗰啲特權嘅階級啦，就係、是、窮奢極侈，係好犀利嘅。我哋叫炫耀性消費啊嘛，啊，即係 promiscuous 呢個呢個 consumption。咁呢個咧就當然嗰陣時呢本書亦都寫咗啦，叫做有限階級論啦嚇，就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咧，即係第一次就提出呢、這個嚇、conspicuous 應該係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呢個概念啦。咁所以佢叫做 the gilded age， 叫做盜金的年代。Gilded 即係導金啦，咁而去到二十年代咧，就仲犀利啦嚇，因為嗰陣時咧個金融市場非常之發達啦，啲人咧真係哇投資喺嗰啲咁嘅股票啊、債券啊樣嘢咧，就已經係哇一可能係一朝發達都唔頂，或者一朝就輸曬個身家都唔頂嘅。咁嗰陣時咧就有另一個名喎，二十年代就叫做 The Roaring Twenties，Roaring 叫做咆哮的啊、呼啸的啊，好勁啦，叫 Roaring Twenties。咁但係卒之最後就出現咗乜嘢呢，大家都知道啦，就係1929年嘅華爾街嗰、個股市呢就係、崩潰啦、我哋叫做崩盤啦、即係台灣嘅講法啦、即係大冧市。咁引申出嚟就係一個經濟大蕭條。咁呢個經濟蕭條當然就主要集中喺美國啦、你如果有睇返而家啲照片你都可以睇，或者紀錄片都有啦，即係直情啲人失業啦，個失業率係好勁好勁啦。咁啲人直情要排隊啦，直情係攞救濟呀，直情要食嘢都要一殼殼，好似嗰啲麥粥咁樣不俾你咁樣㗎。咁其實佢係影響好深遠嘅，當然有甚至話日本當時就係受到呢個經濟蕭條影響，令到軍國主義係崛起嘅嚇、所以佢個你話個影響幾大啊？所以後嚟最後都係決定侵華就係啦，呢個其中一個影響啊。係 咪主要喺美國咧？ 就係唔係咯？就係、因為佢係 我講你講嗰個蕭條。 蕭條啊，唔係啊，因為佢當時美國其實對呢個世界經濟已經係舉足輕重噶啦。啊，其實喺大概1900年咧，好多即係經濟史學家咧，即係計算啊。即係咁巧啊！即係當然你可以話政府五年咁啦，美國嘅 GDP 已經超越咗大英帝國，所以其實以即係之前咧，大英帝國都仲係世界 number one 嚟嘅一哥嚟嘅，但係美國唔聲唔聲咧，但係美國嗰陣時仲係所謂信奉呢個門羅主義噶嘛 ，Monroe Doctrine 啦，即係佢就話：，你哋啲舊大陸嗰啲歐洲嗰啲腐朽嘅貴族啊、皇室啊，唔關我哋事嘅，我哋係先進嘅文明嘅，我哋就民主啊，咁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咧，佢就係獨善其身，但係當然大家知道。Monroe Doctrine 好大程度上咧，佢就係話成個美洲啊，由北美去到拉丁美洲咧，係我個勢力範圍。 你就唔好再喺度搞嗰陣啦。因為嗰陣時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已經沒落啦。雖然成個南美洲你知啦嚇、啊，除咗巴西講葡萄牙話，全部講西班牙話，但係咧其實勢力上咧，其實佢已經係退出，因為佢國力已經衰退得好緊要咯。嗰、那個美國就係話呢個係我個後院嚟嘅，你哋唔好再嚟搞嘢。呢、這個叫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咁但係所以咧，佢第一次世界大戰嚟講，美國開頭都唔熱衷㗎。咁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唔使講啦，一樣啦。你知如果冇1941年嘅偷襲珍珠港啊，嚇佢都唔會參戰啫嘛嚇。咁啊唔好扯咁遠，講翻20年代29年。咁嗰陣時咧，其實美國咧係好緊要，佢嘅經濟已經係超越咗英國噶啦嚇。即係其實早喺20年前咁滯咧，30年前佢已經超越咗英國。咁所以佢呢個大蕭條咧係對全世界都有影響。所以頭先先講到話日本嘅經濟都受影響。系令到佢軍國主義崛起，咁但係一佢因為呢個蕭條好多年喎， 影響梗係有啦，但係嗰個影響梗係有啦，但係最主要嘅即係受害啦嚇、啊，受害嘅地方係喺歐洲， 除咗美國就歐洲， 除咗美國 歐洲當然首當其衝啦嚇、啊，即係嗰個影響都好大嘅，跟住佢有好多貿易同埋金融上嘅關係嘅。好啦，咁但係咧，卒之喺呢個亂世就梗係出英雄啦嚇，咁、啊、呢個英雄就係羅斯福。其實咧，美國歷史上有兩個總統，呢叫羅斯福嘅，一個其實就係20世紀初嗰、那個叫 Theodore Roosevelt 咧，其實佢都勁嘅。雖然 Theodore Roosevelt 咧都係一個帝國主義者嚟㗎，你睇翻好多記載咧，即係佢真係啊，尤其係拉丁美洲啊，甚至呢個非洲咁啊。咁但係佢有一樣嘢，佢係當時夠膽咧，就係對抗一個超級大財團，就係標準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因為 Standard Oil 嗰陣時大到咧就富可敵國啦，而且佢壟斷曬咧。即係雖然嗰陣時未必嗰啲商管已經周圍教呢啲嘢咧，叫做咩橫向整合同埋垂直整合啊，係嘛 ？Vertical integration 啊 ，horizontal integration， 佢嗰個所謂供應鏈咧，佢根本控制曬嘅。佢甚至咧控制成個美國嘅鐵路咧個運輸咧，佢話嗱，你又要咁樣收費嘅，因為你要同我運輸好多石油啊啲乜嘢，即係佢全部dictate曬好多嘅供應鏈上面嘅價格啊咁樣啊，即係好似而家 Walmart 咁。咁但係而家講係百幾年前喎，啊就係、是、標準石油。咁於是羅斯福嗰陣時真係好勁。佢就係用一個叫 The Sherman Act 啦、啊、嚇，舒曼法案咧，咁就係打破呢啲嘅大財團、大企業個壟斷咧。佢有個反壟斷法，嗰陣時後嚟就叫做 Antitrust 啦，我哋叫做嚇、啊、叫反托勒斯啊嘛。啊 ，Antitrust 就係由呢個 Theodore Roosevelt。咁所以 Standard Oil 咧，俾佢一打散咗咧，就一變為三嘅。咁樣咧，其實而家我哋即係都仲係富可敵國啊，但係埃克森美孚咧就係、是、one of the three。 嗯， 當時打散咗，不過而家又變翻一頭怪物啦，因為又係富可敵國啦。 Exxon Mobil 係 Exxon Mobil 啦，就係厄森美孚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咁呢個過咗啦，咁佢就係20世紀初啦。但係去到30年代咧，於是就出咗呢一個另外一個就 Franklin Roosevelt 嚇、啊，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後生嘅羅斯福，嗰、那個叫老羅斯福。咁佢呢個咧就係、是、不良於行啊嘛嚇，即係佢要即係坐輪椅揸拐杖啊。但佢好勁啊！即係佢意志力驚人啦。咁佢喺危急嘅時期、非常時期就採取非常措施咧，就引入咗一個叫新政，就 New Deal。咁 New Deal 咧，其實咧係即係好大程度上其實係撥亂反正嘅啫。因為嗰陣時因為已經嗰個叫做 laissez-faire 啊嘛，大家知道啦，係法文嚟嘅，即係自由放任嘅經濟政策，即係話一個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太離譜啦。咁於是咧，佢就要真係要收翻啦，即係 rein in 啦。 香港以此為榮喎。 係冇錯啊，嚇 laissez-faire。咁以前咧就有一個 term 添，佢唔會用 laissez-faire， 因為 laissez-faire 都係有貶義嘅。佢叫做咩啊？香港記唔記得嗰陣時啊？嗰、那個係郭伯偉定咩啊？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啊！ 改個好名俾佢聽， 叫做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積極不干預咁解。好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呢個後生羅斯福嗰所謂咧，羅斯福咧，當然後嚟佢咪就係第二次嘅大戰，佢有份坐喺度㗎，同埋呢個史泰林啊，同埋丘吉爾啊，三個嗰張相咪好威嘅，係嘛？波茨坦宣言定咩嘢咁樣？但係後嚟佢即係過身咧，就於是盜老門啫嘛，先變盜龍。好咁，但係講翻咧。都未係 Second World War 嚇、啊，講喺30年代嗰陣時咧，佢引入呢個新政咧，其實呢個新政好多咧，就係、是、大大加強嗰個所謂公共嘅建設同埋社會福利。而家美國啊，真係基本上嘅社會福利嘅措施咧，就係嗰陣時引入㗎啦嚇 ，Social Security 嘅所謂嚇，咁、啊、亦都包括譬如失業救濟啊嚇、啊，包括免費教育啊，即係好多基礎教育啊，同埋一個即係基本嘅醫療啊服務啊，好多嘢啊嚇，都係佢引入嘅。咁但係咧。其實呢樣嘢係令到美國嘅經濟咧係真係即係喺懸崖邊就走翻過嚟啦。咁啊，後嚟好多經濟史家都係講，其實佢個力度咧都係唔夠嘅。真正美國係經濟完全復甦咧，都係靠打仗。就係、是、後嚟佢即係因禍得福，就係、是、因為佢本來唔參戰噶嘛。因為希特拉1939年已經係嚇、啊、閃電戰，就係、是。 即係吞併咗波蘭啊、嚇捷克嗰啲咁樣啦。但美國又係獨善其身，佢哋你哋歐洲打餐死，關我咩事啫？咁樣1939年到1941年，咁點知1941年嚇聖誕節期間就呢、這個嚇、啊、日本派啲神風突擊隊咁啊去炸沉咗佢好多艘航母艦啦，死咗幾千人啦，咁佢先至宣戰啫嘛。咁但係宣戰咧就係、是、呢個戰時嘅經濟啊，令到佢好多當時都係有生產過程嘅問題嘅，咁樣咧係完全用曬啲物資嚇，亦都提升咗個生產力。咁樣令到個經濟呢就真係飛躍進展啦，到到戰後1945年之後呢，佢就進行一個真係收成期啦，一個繁榮期。咁但呢個繁榮期呢好大程度上佢都係根據羅斯福個新政嘅嗰個路線。 咁呢個我諗又唔淨止係經濟上嘅、 哦、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令到好多猶太人好多好勁嘅科學家， 逃離咗去 美國， 去美國 係啦。 唉，咁、哎、又有人才，又有金錢，係嘛？又有財富，咁呢個亦都係嘅。好啦，咁但係咧，當時當然亦都不能夠不提咧，喺英國嗰邊咧，亦都出咗一個真係嚇、啊、猛人啦，就係、是、經濟學家。咁呢個經濟學家咧就叫做凱恩斯啊 ，John Maynard Keynes 啊。咁咧呢個凱恩斯咧亦都係金毛大不韋，因為佢以前嚟講咧，古典主義嘅經濟學由阿當斯密到李嘉圖，到後嚟好多啦嚇、啊，馬歇爾啊嗰啲咁樣咧。咁其實佢哋都基本上大致上啦，都係信嗰個叫做薩爾定律嘅。薩爾定律咧就係話嗰個生產咧係會自己創造自己嘅需求嘅，即係話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咧永遠都係 match 嘅。咁但係呢到海恩斯嗰陣時呢佢經歷咗嗰、那個即係30年代嗰個蕭條29年嗰陣時呢佢就即係深刻反思，佢話唔係喎。即係你成日話講 long term equilibrium 呢 ,demand 同 supply 一定係 match 嘅、啊、供應同需求。但係佢一句名句㗎嘛，啲人同佢拗，佢話 well, maybe you are right, 但係呢佢話你話 talking about the long term, but in the long term, we'll all be dead. 呢個就係凱恩斯嘅名句啦。係你話長遠嚟講，嗰、那個市場始終都會有一個均衡嘅狀態嘅。但係長遠嚟講，好多人已經死咗啦，失業嗰啲已經餓死咗啦，係嘛？咁所以佢就提出一個所謂總需求同埋總供應嘅概念 ，aggregate demand 同埋 aggregate supply 咧。佢就話唔一定 match 嘅，有好多時係一個好嚴重嘅 mismatch 咧。嗰陣時就要點咧？就政府要出嚟做嘢。政府出嚟做咧，佢仲提咗一個非常之我哋叫 counterintuitive 嘅觀點，即係反直觀嘅，就係話當經濟係好火熱嗰陣時，火紅嗰陣時咧，過熱咧，政府咧其實就應該勒緊個褲頭，就唔好做咁多嘢。有個經濟嘅即係甚至你要降温啦，同呢個經濟。但係佢嗰陣時冇講到咁樣。嗱，佢倒翻轉佢話，但係當經濟衰退嗰陣時咧，政府就要做嘢。點樣做嘢咧？大灑金錢。咁呢個係同我哋傳統嘅角度咧係唔同嘅。當然其實佢個人都係嘅。咁當然啦，你死人報樹仔佢都係執人口水尾啦。911之後佢咪話：喂，咁我哋全美國人點做啊？你即係你知報樹仔俾咗一個 advice 嘅字啫，或者兩個字啦 ，go shopping。你記唔記得911之後報樹仔就叫啲人 go shopping 啦嘛？即係話嗱，如果你個個都話哇，我哋而家哇危難之秋啊，個個都唔肯使錢，咁於是就一個惡性循環咧，經濟一定衰退嘅。其實凱恩斯咧已經提出一個叫做 paradox of thrift。thrift 咧英文咧 thrift 咧就係解節儉咁解，即係 paradox of thrift 咧就好嚴重啊！即係話喺經濟衰退嘅時期，個個都係唔肯使錢，咁梗係啦，驚啊嘛，咁梗係要增加儲蓄啦，咁啊死啦，咁啊經濟只會咧繼續插水，仲死得幾錢重？佢意思即係話經濟衰退，你仲要使多錢？但係佢講真， 邊個講嘅話？ 其實係海恩斯， 海恩斯， 但係個人其實冇咁嘅條件啊！講真，好似阿當娜話齋，會驚啊嘛！經濟衰退，你叫我使錢，你真係揾我老襯咩係嘛？但係佢話唔緊要，最後一個 the spender of last resort， 當然就係政府啦。政府咧，咁佢話：喂，我都經濟衰退，税收都已經大減，你仲叫我使錢，咁咪見紅咯，係嘛？即係嗰個財政咪會赤字咯。咁啊，佢正正海恩斯個大膽嘅地方就話：絕對唔使驚，見紅就見紅。一年见红都唔怕，两年都唔怕，三年都唔怕，甚至四五年都唔怕。佢话咧， 整个埃及咪整希腊出嚟噶， 但系唔系嘅，佢嗰啲个就叫做 deficit spending 啦吓，我哋叫做啦。咁佢话，但系你呢个咧就叫 prime pumper 或者系 kickstart 咧，好重要嘅。佢话喺经济衰退嘅时期咧，政府先至需要大撒金钱，就系兴建好多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其实系减低嗰个嘅失业率。 同埋減低個成本啊嘛，因為你平時即係科技嘅時候啲材料都好高， 所有嘅材料又高，人工又高， 你經濟衰退，材料又平，人工又平，你而家唔做幾時做啊？ 咁香港就咧，而家咧就無論經濟好同差都不斷起嘅。 係啦，嚇、啊，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你大灑金錢做呢啲公共建設咧，你係咪未來鋪路啊嘛？係未來經濟復甦嗰陣時就會好有好有利嘅條件啦。 唔知幾耐 嘅 噃，復甦 唔緊要 嘅。好似嗰時沙士 唔係試過 嘅，大一樣啫嘛。 都唔係 咁你私人有夠膽啫嘛，政府應該要。 即係個人就係咁樣。 啱，但政府應該有遠見。 點知幾時蘇翻㗎？係咪先？ 所以政府明日嚟㗎嘛。 係啦，咁佢就話 政府命裏邊都係人。 但係傳統經濟學咧就話要 balance budget 啊嘛。啊、要平衡預算啊嘛，就唔好太多 surplus， 但又唔好太多嘅 deficit。 佢唔想用錢嗰陣時咪咁講咯。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其實有個 term 啊，啲人真係好緊要啊，呢個叫凱恩斯革命啊 ，Keynesian Revolution 係好犀利。咁其實佢凱恩斯革命咧，真正發表嗰個咧，好似1935年嘅，其實嗰陣時羅斯福已經有 New Deal 啦，所以羅斯福都好嘢啊。其實佢唔係經濟學家，但係佢已經有個 gut feeling， 佢有一個好強嘅直觀，佢話我要做啲咁嘅嘢。嚇，保障我哋嘅國家啲市民啊，或者經濟。咁但係跟住喺英國嗰邊咧，大西洋彼岸咧，就有一個好強嘅理論基礎嚟去撐佢呢個 New Deal 啦。所以咧，羅斯福嘅 New Deal 新政同埋凱恩斯革命咧，大家咧就係、是、嚇、啊、一齊並肩咧，咁啊將世界帶出呢個困境啦。咁當然跟住就唔好彩啦，係嘛？即係39去到45年，對於我哋中國更慘。我哋早兩年，我哋就37嚇、啊、到45啊，抗聯八年抗戰。咁但係咧，抗戰之後咧，美國進入一個繁榮期啊嘛。咁繁榮期咧，大概大致上咧都係跟呢個政策咧，所以我好記得我僆仔嗰陣時啊，而家講超過50年咧，我成日聽啲人講咧就話，哇，美國係一個好得意嘅國家嚟嘅，即係美國有錢就唔使講，知道啦，嗰陣時已經威到不得了啦。但係美國咧，因為香港其實我嗰個年代60年代啦，當下我60年代嘅時期，你喺香港咧都已經係好貧富懸殊啦。但係佢話美國唔係嘅，美國咧啲人個個都住大屋，但係咧呢個大學教授。或者銀行家即係嗰間屋咧，隔離原來就係個水喉匠嚟㗎啦，嚇，或者個豆木佬嚟㗎咁。我話唔係嘛，即係香港冇辦法想像啦，係嘛？咁但係原來美國真係嘅，佢一個叫做 egalitarianism， 相對嚟講就係一個所謂平均主義、平等主義咧。其實大學教授隔離嗰個真係就係水喉匠。咁嗰陣時咧就係話 Paul Krugman 咧都叫 The Great Compression 啊嘛。但係呢個 Great Compression 咧，老實講咧喺右翼嘅人眼中咧係絕對係，即係羅斯福對佢哋嚟講就係、是、一共產黨。系啊，喺佢哋眼中嚟讲，佢就系即系完全系左翼嘅。咁啊，佢系好唔顺啦，右派嘅人。其实右派嘅人咧，早喺1947年啊，即系战后冇耐咧，佢哋喺瑞士一个即系度假胜地，叫做朝圣山啊 ，Mount Pelerin 啊，我唔知啊，瑞士嗰啲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点读啦吓 ，Pelerin 啊 ，Pelerin 啦，佢已经开咗一个会啊，呢个会咧劲啦，有两个最重要嘅就系右派经济学嘅即系。第一個就精神領袖啦，但係嗰另外一個咧，當時都係 up and coming 嘅啫。嗰、那個精神領袖咧就係、是、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啊，即係嚇 Friedrich von Hayek。咁佢當然寫嗰本《道奴役之路》咧，就好多人都睇過啦，好出名啦嚇。咁、啊、中國嘅譯本就係殷海光譯嘅，話殷海光譯嘅時期咧，佢自己加咗好多自己注解入去嘅，即係睇到我咧就即係啲叉叉聲。即係你譯就譯啦，佢譯到咁上下，佢括弧又嗱呢度乜乜譯到咁上下括弧嘛，殷海光你知係咁啦。好啦，咁但係咧就另一個 up and coming 嗰個咧，就係、是、後嚟芝加哥學派嘅，真係嚇，即、啊、係、就是、一個大將啦嚇，即係師祖級嘅咧，就係、是、弗里文啦。咁啊 ，Milton Friedman 嚟過香港好多次㗎啦，亦都鬧過曾蔭權兩次㗎，你哋有冇印象啊？佢第一次就係呢個1997-98年金亞洲金融風暴入市，嗰陣時曾蔭權係財政司。第二次咧就近好多嘅。就係、是、我真唔記得咗，係曾蔭權落台之前嘅，冇耐佢又唔知咩事鬧曾蔭權，咁跟住鬧完佢就死埋啦，即係講弗里文啊。但弗里文咧，你唔好忘記，其實對於我哋影響好大好大嘅，因為香港最著名嘅一個經濟學教授，雖然而家就著咗 草， 係啦係啦係啦，就匿埋咗喺深圳，係啦賣家者言啦，中國的前途啊，我睇曬㗎啦佢嗰啲。就係、是、張五常教授，咁當時我喺香港 U 做嘅時期啦，我喺嗰、那個senior staff canteen 啦，我都撞過佢㗎嚇，咁啊哇嗰陣時佢成圍台，成班人圍住佢，哇真係好風光㗎嚇，佢淨係聽我講嘢㗎啫咁。 你就不以為然， 隔咗兩三係啦，但係咧佢又賣家者言，我不以為然啦。但係個問題咧，即係隔咗兩年就話佢匿咗翻大陸啦，著咗草啦。啊，因為 我中四、中五讀 econ 啲同學真係去 Hong Kong U 度咩嘅朝聖， 朝聖啊嘛， 哇，張五常， 咁所以但係張五常嘅師祖爺係邊個？咪弗里文咯，啊，仲有一個叫加利，即係貝克。啊 ，Gary Becker， 即係一扎嘅，一扎啦嚇。 我哋中學讀嗰啲咁厚嗰本係咪就係佢？ 其實我哋中學讀嗰本咧，其實就唔係啦，因為講到啦，就 Paul Samuelson 沙漠耳信。 嗱，三毛以上咧就真係好有意思嘅，我都會講到嘅。點解咧？因為1947年咧，佢哋就喺呢個朝聖山咧就開呢個咁樣嘅會議咧，就係覺得而家呢個世界係走緊歪路嘅，即係話 New Deal 咧呢樣嘢咧就唔掂，係左傾嘅。因為嗰陣時已經好明顯啦，因為1917年已經俄國革命啦嘛。咁呢個即係蘇聯咧對佢哋嚟講啊，梗係即係呢個最對資本主義嘅最大嘅威脅啦，係邪惡啦咁樣。咁但係佢哇 New Deal 咪即係等於即係傾向。即係蘇聯嗰啲咁樣嘅政策囉，即係社會主義嘅色彩呀，吓 socialism。 乜嘢係 New Deal 先？ 新政頭先講，頭先咪就話囉，引入好多社會保障囉。 係 呀。免費醫療啊，免費教育啊，失業救濟金啊，好多啲咁嘅嘢咪叫 New Deal 囉，係咪？咁樣呢，咁但係呢啲朝聖山呢班人呢，可以克同埋弗里文呢，咁對呢樣呢就梗係大不以為然啦。咁樣呢其實佢哋呢就想話要改變世界，就返返去一個佢哋認為係正確，即係話由市場主導。 係係，飲啖酒先嚇，好快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Lai， 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